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有句话说得好啊，叫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看这句话呀，虽说不长，但绝对说中了大伙的心声。中国传统理念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男的一般最担心的就是入错了行当，自己不喜欢或者没前途，得这一辈子算耽误了。女的呢，相对于工作来讲啊，可能更在乎自己的婚姻。都说姑娘嫁人犹如二次投胎，您别瞧啊，这话说的有点离谱，但是仔细分析分析，确实有几分道理。对于女人来说，您要是嫁一个责任心强、懂得疼人、外带收入不错的，这日子过得是舒舒服服、和和美美。您要是结婚之前没挑好，眼睛没擦亮，挑个什么也不会的、好吃懒做、沾花惹草的，您说这婚后的日子不用我形容，想想都够糟心的。咱们今天说的这位女主角啊，婚前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别看才学不低，可当爱情摆在面前的时候，也难免让人晕头转向的蒙蔽了双眼。她是众人追捧的美女，她是万人敬仰的才女，所有美好事物都集于她一身，唯独到了感情出现了问题。当爱情来临，这位美女又会如何看待？当激情退却，这位才女又将如何处理？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高才学低智商的才女孙云凤第一集。清朝乾隆年间，曾经担任过四川按察使的孙家悦，不光仕途走得平平稳稳，全家搬到杭州之后，家里一共是六位千金，这六个姑娘也着实让他风光了一把。按理说这古代呀，家里一般都喜欢男孩，谁说要是家里边有六个儿子，嚯，您瞧吧，这当老家的脸上一准有光，能给本家续香火、开枝撒叶了。可是孙家悦呢，正好相反，家里没儿子，就六个闺女。不过只要让他一说起这几个孩子，孙家悦甭提多高兴了。说到这儿，可能有人纳闷了，说这孙家他这六位千金跟别人家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您听好了，孙家这六位千金呢，那个个都是能诗善画、貌美如花，可以说在杭州城那是众人皆知的才女、外带美女。论才华、论学识，一般水平的男人都未必赶得上。清朝著名大诗人袁枚咱都不陌生，那是清朝著名才子，和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袁枚的文章自成一体，当时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叫南袁北纪，说白了就是南方大文人有袁枚，北方的文人有纪晓岚。袁枚这个人呢，倡导性灵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不要区分性别，不要区分高低，随性发挥，这样才能施展你的个人才华呀。其实要说就袁枚的这种理念，放到现在也没什么，现如今都讲究个性解放，处处彰显标新立异。可是回到古代啊，这人的思想都比较保守，尤其是对于男女社会地位来说，那更不可能讲究什么男女平等了。这么一比较啊，这袁枚的做法和文章，包括他的思想，就成了蝎子拉屎独一份了。但这是褒义啊，独特呀。 袁枚的这种创作方式虽说让当时一部分保守派非常看不惯，可却给孙家这几个才女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袁枚独辟蹊径，收了一大批女学生，而孙家其中的三位姑娘有幸成为了这袁枚的门徒。大诗人收女学生，在当时看来，这是别的老师望尘莫及的，或者不太愿意干的事儿。再有，这古代女子讲究无才便是德，女孩上学的本来就少，真说能让大家收为徒弟的，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袁枚这么一弄，一时间他这批女学生不用宣传，就成为了众人皆知的名人了。袁枚开办了女子学校，人数倒是真不少。不过要说袁枚最得意的、才学最高的佼佼者，也就十三位而已。这十三位姑娘可以说是名噪一时的大才女呀。其中有三位姑娘同出一门，不但才情出众，而且一个赛一个的漂亮。这三位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孙家的闺女。老大叫孙云凤，老二叫孙云鹤，老三叫孙云鹏，号称是杭州孙氏三姐妹。这姐仨论年龄相差得很平均，每人之间呢相差三岁。咱刚才也说了，孙家一共六位千金，个个都是能诗会画的，可这三位跟其他几位姐妹比起来更为出色。尤其是大姐孙云凤，无论是在孙家姐几个当中，还是在袁枚收的众多的女徒弟当中，您说吧，论相貌还是比才学，孙云凤那绝对是头一份的，人称叫扫眉才子。这要是按照现如今最流行的说法讲啊，那就是最抢眼的社会名媛呐。要说孙云凤能够成为袁枚的女徒弟，还有这么一段典故。话说孙云九岁那年，家里突然来了一位喜欢吟诗作赋的客人，谁呀？不是别人，就是袁枚。袁枚当诗人以前呢，那也是在朝为官的人，跟孙家越是老相识。孙家搬到杭州之后，袁枚特意过来走动，孙家越一看袁枚登门了，是又惊又喜，拉着袁枚就奔屋里走。哎呀，稀客呀稀客，袁大人登门，真是没想到啊。袁枚和孙家月俩人一边寒暄，一边携手揽腕的往屋里走。就在路过前院小竹林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啊，就吸引了袁枚的注意。这小姑娘坐在竹林当中的石凳上，手里捧着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在这儿吟诵。袁枚看这姑娘实在是可爱，不经意间就问了一句：“孙大人，这是您家的千金呐？”孙家月抬头往前一瞧，啊，可不是嘛，啊，这是我的大姑娘，名叫云凤。说到这儿啊，孙家月冲闺女一招手：“云凤啊，过来见过袁大人。”孙云凤一看爹爹喊他，把书本往这石桌上一扣，高高兴兴的连跑带颠的就过来了。这是孙云凤啊头一回跟袁枚见面。接下来的一番对话，这个九岁大的姑娘一下就引起了袁枚的兴趣。孙云凤长得乖巧可爱，袁枚头一眼瞧见打心里喜欢。再有一个九岁大的姑娘能捧着书在那儿研读，更是让袁枚觉得不可思议。小云凤刚走到老爹身边，袁枚就一脸笑意地拉着小云凤的手问道：“姑娘多大了？”这孙云凤啊非常懂礼数，小女子给袁大人请安了，我今年九岁了。哦，喜欢看书啊？是，平时没事就喜欢读书。孙云凤回答的跟一个小大人似的，一下给这个袁枚逗乐了。哦，看来你小小年纪还挺聪明。这么着吧，我来考考你。我说关关雎鸠，你能给我对上来吗？ 袁枚只是随口一说，没想说一个9岁大的孩子真能给对出来。瞧着孙云凤抬着小脑袋来回来去的想，袁枚觉得这孩子还真可爱，估计呀、这就是所谓的眼缘。袁枚是怎么看怎么觉得孙云凤机灵，约摸着过了一分钟，袁枚瞧孙云凤什么也没说，小脸越想越严肃，抿嘴一乐，心说呀，我也甭难为孩子了，抬手摸了摸孙云凤的头，刚要张嘴打个岔，就听孙云凤说道：袁大人，我这下句有了，我给您对雍雍明艳。袁枚听完心里一激灵，心说这小姑娘可以呀。这俩词儿都是形容鸟叫的声音啊，前者呢出自关鸠，描述的是君子追求淑女，而后者呢也是出自诗经，而且大雁在古代也是婚姻感情稳定或者说忠贞不渝的象征，无论是寓意还是写法，这两个词儿都对仗。袁枚不自觉的就多瞧了两眼孙云凤，一边点头一边称赞，一边心里寻思，小小年纪这姑娘就能如此聪慧，这要是多加培养，这姑娘长大之后准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才女呀。孙云凤头回和袁枚见面，就给袁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过多久，袁枚辞官回家了，彻底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自从有了收女徒弟的想法，袁枚头一个就把这孙云凤给想起来了，二来来又去了孙家，收了孙云凤和他的两个妹妹为徒弟。有这样一位大诗人给自己当老师，孙云凤这才学是与日俱增啊。不光如此，孙云凤的老父亲孙家悦身为官员，经常调往不同的地方任职去，这孙云凤呢跟着老爹去了不少地方，开阔眼界呀。这种丰富的阅历也让孙云凤的诗句更加细腻了，而且情怀更加开阔。一路走来，孙云凤细细观察沿途的景物，品味着自己内心的感受，写了不少情景交融的旅行诗篇。我这儿呢也给您念诵一首，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小行》。残月小霜中，马蹄黄叶路，日出不见人，溪声隔烟树。这首诗描述的情景是晨雾弥漫的天地之间，只有一条铺满落叶的小路延展在眼前，遥远的天际传来寥寥钟声，清脆单调的马蹄之音为行人敲出了一片悠远宁静的心情。您听听，孙云凤用短短20个字把这番情景描写得出神入化，不得不佩服她的才学呀。再有孙云凤离开江南跟着老父亲前往蜀地的时候，心里那份恋恋不舍，外带几分新奇，还有对未来很渺茫的感受，又让他提笔作诗一首，名为《征程》。春来江上燕之还，我上驱车歧路间，芳草极天迷客思，白云何处是乡关，地杯城郭多临水，县小人家半住山，闻说西行多石径，喜无尘土铺征沿。孙云凤跟着老爹举家迁移的转了一大圈，最后又迁回到杭州城的时候，这孙云凤已经是一个过了及笄之年的大姑娘了。虽说待字闺中，可这孙云凤的生活跟一般姑娘可不一样，过得那是有滋有味，多姿多彩。及笄之年呢，说的就是姑娘年约15，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了。这么大的姑娘在古代大多数啊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等着这个媒婆啊上门提亲，爹妈要是看着合适呢就给许配出去了。 可孙云凤啊，人家那个小日子过的那叫一个悠然自得，没事就把杭州城那些个名媛才女聚在一块儿搞个诗文会。杭州这地方人美景色也美，咱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像孙云凤这么一帮美女外加才女聚在西湖画舫里边，一边游湖观景，一边品茗吟诗，银铃般的笑声听着都让人垂涎欲滴呀。孙云凤这种比较开明的思想，不光是充实了自己的生活，也给那些深藏闺中的淑女带来了一丝放纵。孙云凤人长得漂亮，吟诗作画样样都是出类拔萃，时间一长啊，她这名气可就在杭州城里传开了。您想想，就孙云凤这般姑娘，别说放到古代了，就是现如今那也得是众人追捧的对象。在当时，甭管是风雅公子还是高官显贵，全都想一睹孙云凤的才情美貌，想着法的托人弄相，找机会要认识她。还有那更离谱的，为了能够目睹孙云凤一眼，到处打听，只要听说孙云凤什么时候要搞诗文会了，嚯，人家姑娘的游船呢在前边划着，他们姑娘呢是赏景作诗，这些人呢紧随其后，雇条船在湖面上跟着，不为别的，就为了能看见孙云凤一眼，这辈子就不算白活。咱在这儿啊，一点不夸张的讲，孙云凤那就是当时的大众情人呐。您想，论出身，孙云凤那是大家闺秀，老爹在朝为官，怎么说也是个官宦人家，这样的家境，论实力论财力绝对不会差到哪儿去。再有论相貌，孙云凤排行第二，没人敢说自己排行第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理儿放的什么年月都不会改变。最后论才学，大诗人袁枚的得意弟子，众所周知的才女，这样的姑娘要是能娶回家里来，不光能在生活上互相照应，还能在精神上互相沟通。您说这已婚的未婚的不惦记他还能惦记谁呀？当然了，我这说的已婚的呀，这不是现代，因为古代男子啊允许三妻四妾，就算已婚了也不会顾及再娶一个。如此出众的姑娘可把杭州城的媒婆给忙得坏了。起初这帮媒婆一听说给孙家小姐张罗婚事，一个个比打了鸡血还来精神。您想啊，这么好的条件不用他们多费口舌。可是时间一长啊，这帮媒婆发现苗头不对，虽说孙家小姐条件好，可是这位孙小姐眼光也高。姑娘一天天大了，起初孙家老父亲孙家月还没把这当回事儿呢，心说我这闺女年岁还小呢，成亲之事不用太着急。可慢慢的，眼瞅着闺女都过了15了，整天还在那儿研习诗书吟诗作画，这当老家的心里头就开始有点不踏实了。这天呢，孙家月趁闺女在书房练字，悄悄走到跟前，就开始找辙往这婚事上绕。我说闺女呀，以前你喜欢作诗，喜欢学习，这没什么。可你看，你这年龄也不小了，也该想想自己这终身大事了。孙云凤一边写一边听，等老父亲话音一落，孙云凤抬头瞧了一眼父亲，低头微微一笑：“爹呀，您看您说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这婚姻大事儿，他哪有儿戏的呀？再者说了。”您不希望女儿我多陪您几年了，您这么着急就把我往外轰啊？孙家月把这几位闺女当成掌上明珠，哪会诚心往外轰啊？一听闺女这么说，赶紧摆手啊，不是不是不是，我哪能把我这宝贝闺女往外轰啊？不过你这也到了婚嫁年龄了，我这不是怕耽误了你吗？你想找一什么样的跟爹说说，我也好替你学嘛学嘛。孙云凤这个时候索性把手上的毛笔啪给搁在笔架上了，小脸绯红，看爹说的，我怎么好意思说条件呢？ 不过爹是个开明的人，真要是替我找婆家，这夫君我得自己看着喜欢。闺女没有别的所求，只希望爹爹别擅自做主把我嫁出去，这就行了。闺女吐口要嫁人了，这当爹的肯定高兴啊。孙家月这会儿嘴岔子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啊，那是当然，那是当然，我这闺女条件这么好，我一定得帮我闺女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呀。啊，对了，还得你自己亲自看过之后喜欢的。说完，孙家月拍拍闺女的手，喜笑颜开的就出去了。以前孙云凤没吐口的时候，媒婆是天天上门，孙家月也不敢让人进来，只能是好言相劝，把媒婆都给打发走了。这回闺女点头了，孙家月可就忙活上了，每天跟上班似的往那儿一坐，把媒婆一个一个的全请进来，各种条件的小伙子他先筛选一轮，进到复赛的这才递到孙云凤的手上。这些小伙子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有家财万贯的富二代，有出身显赫的富家公子，还有一门心思研究学问的书生。总而言之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这里挑不着的。孙家月费心费力的替女儿张罗婚事，本以为这回闺女出嫁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了，可是谁成想这些被他精心挑选过的种子选手，到了孙云凤那儿没有一个让他看上眼的。这可是真把孙家月给急坏了，心说闺女啊闺女啊，你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呀。就这样日子一久，孙云凤的眼光高条件高可就出了名了。不光是媒婆为难，孙家老父亲也为难，到底在孙云凤的心里，这如意郎君会是谁呢？咱们下回接着说高才学低智商的才女孙云凤第二集。 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在云里飘渺，就在这街上随便走走，一转过街口就看到他，脚步轻盈， 轻盈，像鲜花在原野开放。一群在夏日风里悠然荡起，像鲜花在原野开放。场雨让这个城市更清爽，悠然中南山依稀在云里飘渺。就在这街上随便走走，转过街口就看到一个成熟的女人，脚步轻，一群在夏日风里悠然荡。脚步轻盈。